哇，我觉得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和我们982简直是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非常的合拍， 非常的搭，看起来 对，就是年轻人的声音在这里进行展示， 哎，而且又是原创的， 对，而且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我觉得从我刚刚跟他接触以来，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的活泼，非常的年轻，非常的青春的一个 声音，非常适合我们节目， 对，非常适合我们的节目，还是。来 介绍一下自己， 打个招呼吧。 好的，大家晚上好，我就是国家二级麻辣相关运动员，亚洲忘词儿小天后，著名电影电视女观众，来自魏公村女子学院的王爱莹。 魏公村女子学院是、 第一个我都没太清楚，您是麻辣香锅 二级 运动员是吗？ 对， 这是自封的吧？这是 对自己给自己 厉害厉害 的标签。 你这什么时候能考个级？我也加入一下，我能过一级。 对，还有这个魏公村女子学院，我也很纳闷，这是 北京外国语大学，我们学校的男女生比例就非常惊人，应该是今年的新生差不多到11:3，11个女生3个男生这样。 哇，那比传媒大学还厉害，传媒大学是3:7。那这个就更看不见男生了。 对对对对对，对的。 那也是男生都是稀缺的动物，大家好好的保护男生啊！来， 什么意思？ 今天我们这个场地也是、咱们相当于男生只占3分之1 嘛。你稀有动物呗， 对对，我稀有动物，你们俩好好对待我。好，我们刚才说了解了一下这个我们的爱莹，她是一个北外，你什么专业呢？北外什么专业？ 澳大利亚研究，就是研究袋鼠和考拉。 你真的 我觉得他的这个生活跟他这个专业还有他的学校都充满了戏，你是戏精专业的吧？ 嗯，对对对。 我们俩的智商没那么的， 我们反应不过来。 还是说实话，是什么专业？ 对对对，就是英语言文学澳大利亚研究方向，会研究澳大利亚的相关的经济文化。 哦，其中也包括了袋鼠和考拉。 对的， 还是很有意思的嘛。 嗯， 还听说最近好像袋鼠泛滥了，请我们中国同胞去吃是吗？ 对对对， 都这么残忍吗？ 有这么个事儿， 估计还。已经开始， 我不 是 广州人。 广州人其实他们的口味也是比较丰富哈、 哎。 来，我们今天也是通过这样一个非常有趣的、非常特别的一个自我介绍，了解了一下今天我们非常生动的、非常有个性的爱莹。 爱莹， 我觉得接下来我们还是通过一首歌的时间，先通过先声夺人的声音来叫醒大家的耳朵。接下来，先声夺人放送给大家了。 好。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 好的，先声夺人马上回来。我们刚刚也是介绍了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啊，非常爱吃、非常活泼的爱莹。那么接下来的 他刚才说的好像没有有爱唱，对不对？ 对， 爱吃什么女观众？ 对，这个、就是、 你的爱唱呢？ 爱唱可能要通过他的原创歌曲， 通过唱来展现一下。 对、你今天第一首歌曲是原创歌曲吗？我看着你没有，就是要抱着一把吉他，架势十足啊。 对，这是一首原创歌曲。 哎，这首原创歌曲叫什么名字？跟我们推荐一下。 叫《能量守恒》，是写给我最好的朋友，也就是我爸。 哎，写给爸爸的一首歌。 对， 能量守恒。 您觉得很好？ 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觉得先听歌，我们再来聊故事，好不 好？ 好的。 来，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爱莹。 时光深深浅浅刻下的吻，见证你角色全是认真，谁也没有排演过人生，为何你的戏份高度完成，宽厚掌心写满交错纵横，撑起了我一整座青春，谁用背影目送汽笛声，羞涩掩不住真爱深深，每一秒每能量守恒，谁的甘愿付 助，从来不凭空产生，每一方每一寸能量守恒，穿梭任意时空，爱不会匿迹消声。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额头轻盈的纹身放本能。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目光触及灵魂璀璨旅程。不可避免出现了那个人，浮在眼神折射你慌乱内心，扬起嘴角轻声说着才完整，完整了我残缺你的前程。夕阳怀里剪完一道剪影，编织守护七彩轻柔梦境。时光啊，请别定格它的年轮，因为它是最爱我的人。 我已经被感动的眼眶确实有点在打转了。这个 刚才那个张彤悄悄跟我说啊，哎呦，我感觉我要听哭了。哎，其实我也是， 就是好久没见爸爸了，也挺想他。我听到两句歌词，我觉得这两句歌词就是太像诗歌了，太美了。写的是时光啊，请别定格它的年轮，因为它是我仰望的星。时光啊，请别模糊它的光明，因为它是最爱我的人。 嗯， 哎呀， 还有这一句啊，宽厚的掌心写满交错纵横，撑起了我一整座青春。 嗯，就是每一句里面都是包含出了你对爸爸之间的那种感情， 深厚的感情。 对对对， 我们体会到了。而且一般情况下哈，我们听到的歌一般都是谈恋爱啦，爱上了哪个姑娘，哪个小伙子。 别着急啊， 你也有 下一首。 但是你这首歌哇，真的是， 但是你知道吗，阿莹，你让有点出乎我意料。因为一般先声夺人大家都是拿出一个自己非常满意的啊，就是一下能叫醒大家耳朵，能够树立好感的一个歌曲。你刚才给我们的印象是比较活泼的，比较好动的，比较机灵的姑娘，可是一上来第一首 先声夺人的时候很深沉， 是 吧？是 一个非常深沉非常的深情的歌曲。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不一样的你。我觉得是不是接下来这个阿莹有很多面我们要发掘一下。 戏精嘛，戏精专业嘛。 对对对。 那接下来咱们也还是通过魔音兽这个环节继续来了解一下百变的爱莹。 好 的， 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982，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Fresh Radio， 每天晚上的18点为你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张彤。 各位好，我是曼宁。 嗯，刚刚我们也是通过了一首歌的时间来了解了一个不一样的爱莹，不像自我介绍那么的有点小疯癫。这个歌曲确实非常深情， 还是很多面的。 是，而且我刚才跟爱莹进行聊天的时候，我发现她是一个其实她的产量不算低，产量还是很高的。他的原创歌曲能到四五十首， 四五十首， 用我的话说就是四五张专辑的数量了。 哇，哎，我想知道哈，爱莹，你的创作的源泉从哪里来？ 嗯，就是身边的一些小事，但是动力的话应该是比赛什么的，就是不得不去写一些歌 啊。因为比赛可能是催促着你要去完成一些任务， 对对对对对对， 可是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发掘了不一样的世界。 对对对对对，灵感的话就是身边的每些很多小事情都是。 那看来是参加了很多比赛。 还好还好，也没有太多。 他刚才还跟我说一句话，哎呀，张彤啊，是少说我的荣誉称号，就是过去的事儿。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稍微介绍， 不是少 介绍一下， 没有，很好奇啊， 没有， 不可能，不可能。今天你现在是中国原创大学生音乐榜的这个参赛的非常的优秀的选手，那平时的时候还有什么就是这个比较参加过比较多的比赛？ 一般就是学校的十大十佳歌手，然后还有今年参加了一个弹唱比赛，但是最大的收获并不是奖项，还是遇到了很多大牛，对。 嗯，很多的朋友哈， 对对对， 在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然后从而又充实了更多自己音乐的世界，是吧？ 对， 更多的源泉又迸发出来了。我觉得今天也是哈，今天包括前几天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都听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原创大学生音乐榜的各位的小伙伴们都在说，就是在比赛的过程中，不仅是收获了这个奖项，收获了一定的荣誉，而且是 友谊， 对友谊，还有这个 情感， 对情感，包括这个新的源泉、新的方法，可能也有一定的促进。那你觉得让你说哈，你觉得你最满意的、最骄傲的一首原创歌曲，你觉得你会推荐哪一首？先来推荐一首。 已经写好的话，其实刚刚唱的这首就比较推荐。 这首歌我真的是要回去收藏了。那还有没有其他风格稍微不一样一点的，跟你的性格比较像的有没有？ 还有一些就比较鸡汤的，也写过一些，就是让大家抓紧时间嗨，也还好还好，就是让大家现在就开始嗨的那种。 我们在哪可以听到吗？ 现在可以唱啊。 好呀， 有一首。 收台 好的，有一首叫《无月不作》，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抓紧时间享受好时光， 听着就很嗨。歌名来吧。 也许完美存在上一刻，此间少年终于沉默，时光尽头万物皆非，空间定格。也许长夜不适合思索，烛光摇曳背影斑驳，黎明交错一无所获。我们为何不白日放歌，趁将天空阔写意星河。我们为何不白日放歌，趁春意青涩悠然自得，且行且歌，一唱一和，喧闹叙说，无月不作。 哎，我觉得他的声音，我刚才稍微的研究了一下，我觉得他的声音，我就一直看着他的嘴型，我觉得其实他的声音里面有很有特点，就是有鼻音，但是这个鼻音是很轻松的出来，不是刻意的出来的。 懒懒的，是 的， 其实很不容易，只要。其实很容易的，就是前两天感冒就好了。对，是的，我不是这个声音。 你就为了揭穿自己而来的吧？今天 啊，真的是。 刚才在我们这个在我们这个火星直播的平台上面哈，有我们的老粉丝星星 boy 说啊，像孙燕姿啊，近看像孙俪，我觉得声音也有一点点像孙燕姿，对吧？还有很多的这个朋友都送上了小礼物，星空啊，星星 boy 啊，还有蓝儿。 我跟你说，就是这些大家夸的，真正的够爱莹嘚瑟两天了，真是。 对的，有很多的小礼物都送给你，说哇。你唱的好棒，尤其上面那首歌要把爸爸感动哭了。对，爸爸 他是占便宜呢。 不，他说的是要把你的爸爸感动哭的。 哎，其实我刚才想说哈，就这首歌，咱们没问他说爸爸听到什么样的感触，就是你这些歌会让自己的父母、好朋友听吗？他们样 的 反馈是什么样的呢？ 就很有意思啊，比如说我把我的歌词写好给我爸看，我说爸，这个歌是我为你写的，本来期待着他热泪盈眶，结果他说你这词儿都不押韵啊， 要求比较高。 哎，但其实我觉得一般父母都这样，就是一般说我做了节目， 有的时候他还不好意思说， 哎，就那样吧。 对， 他其实想热泪盈眶，但是觉得哎，我大老爷们儿，我怎么能热泪盈眶呢？然后挑点刺儿吧。 中国式父亲就是这个样子。 对，其实他还是很爱你的。 对，父亲的爱是什么？是深沉的，他可能 指不定私下早给就是周围的朋友听了100多遍了。 是的，特别可爱。 这是我闺女写给我的歌，好好 听 听。你看咱俩是多懂自己的， 我们自己就脑补了是吗？ 是。 今天被占便宜占了一晚上，真是。 没有了，我们觉得还是非常的，就是今天不能占你便宜，因为占你便宜你就不多展示自己的原创歌曲了。我们今天希望一饱耳福，多唱歌。哎，我觉得今天咱们是推荐了很多首就是原创歌曲了，听了两首。那接下来你是不是要给我们推荐一首你觉得 不错的原创歌曲。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首先就为大家推荐一首我女神的原创歌曲《重逢》。 女神， 女神，我女神叫素雨阳。 哎，这个歌手可能我是第一次听。 我也是 啊，现在就需要记住她的名字，到以后就会火遍大江南北了。 哇， 是一个新星是吗？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首歌曲可能也有那种有点故事感的， 是的 感觉。咱们一起先来欣赏一下。 回来这里。短情等旅程的无常题，风雪门外人耳语相依，想起那时的我和你，爱人啊，这样呼唤你，轻轻地，不再多言一语，悠长夜梦回的歌曲，就这样分离。 哎，我觉得素雨阳，你的女神的声音非常的有辨识度，非常的有特点。甚至我觉得可能，有一点点就是偏 中性的，是比较中性的声音 个性。哎，你是为什么喜欢这首歌？旋律我们的确听到了，跟你刚才唱就是写给爸爸的那首歌《能量守恒》有点像，就是稍微的旋律会慢一点，节奏会慢一点。这首歌吸引你的原因在哪？ 主要是因为先见过女神了，然后就觉得她人格魅力特别棒， 然后再听歌觉得哎呀依然很棒，是吗？ 对，她特别有才华，然后她特别谦虚，而且特别努力。 我觉得就是这叫惺惺相惜嘛。 对，也可能是她身上有很多品质值得你去学习。 对的对的。 所以你就哎看哪儿哪儿好，哎怎么这么好啊，这么果然是女神啊， 简直就是榜样了，对不对？ 对。 那榜样的力量再来洗刷一下我们。欣赏一下。 想起后来的我和你，爱人啊，这样呼唤你，轻轻地，不再多言一语，愿所有黄昏都如期，要分离就这样。 确啊，你看这是偶像的力量就是不一样，唱起歌来就一字不差，旋律是完全 非常的投入。 我觉得第一首歌曲的确是让我们开辟了一个新的音乐大门，因为之前没听过这个歌手的歌，而且这个歌现在我觉得类似的歌曲的风格是不是也挺受大家欢迎的？ 对， 淡淡的 故事。 那么第二首想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 是一首前苏联歌曲《山楂树》。这个大家很熟悉。 这是我童年的偶像。 为什么会喜欢这首歌呢？ 因为我家乡是黑龙江嘛，所以离那边比较近，然后父母听的比较多，就很喜欢这段旋律。 从小听到大。 对， 所以说这是小的时候的比较洗脑的旋律， 对， 至今依然喜欢。来，我们继续跟着这个欣赏一下。我觉得今天是不是你要跟着唱了啊？ 毕竟是从小听到大的呢。 既然你诚心诚意的邀请了，那我就大发慈悲的唱。 还带着范儿，哎，我就喜欢这样的。来。 这么高， 能接吗？ 降个八度什么的， 他不接也得接了，已经飞到这个地步了。 flag 你可是已经立了啊。 确虽然很高，但你唱的还是不错的， 很稳嘛。 嗯，你看今天啊，麦莹在这个衣服上写了四个字，叫兼容并蓄，是不是？ 嗯， 哎，是不是你的这个歌曲的受到的灵感，是不是也是来自于各个方面？我刚才听到了，其实这首歌属于老歌，老歌也会给你有借鉴意义吗？给你有灵感吗？ 对，其实我平时听歌听的挺少的，然后兼容并蓄的话，是我们学校的校训。 哦。 哦 哦，所以说这是不是也融入到你的这个歌曲创作过程中？ 对对对，就是希望什么元素都可以添一点，然后之前听的歌比较少，希望以后可以多听一些，多写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哇，很棒、哦、 我觉得这首歌，其实我觉得现在听到很多很多歌手其实对于老歌进行改编，我们包括之前听到了杰伦的这个千里之外， 嗯， 还有这个还有很多歌手都对这个老歌，包括最近什么那个天籁之声，他们华晨宇啊，包括这个什么好几个歌手都对老歌， 对对，老歌有新的演绎是吧？ 对，所以说你有没有想过说把老歌改编一下，然后新唱那种想法？ 嗯，也可以呀。 啊、 嗯，希望不要毁了这首作品。 其实有自己的态度和风格，我觉得就是新老歌 嘛，一种新的尝试嘛， 对，也是一种新的尝试。嗯、对，刚刚我们推荐了两首歌，接下来还是要把更多的时间要带给他自己。 嗯， 因为刚才我们听到几首歌，就是旋律淡淡的，节奏也是慢慢的、缓缓的。那有 没有稍微的，我们觉得跟你这个喜庆的性格、 嗯、 不太像呢，怎么回事呢？ 嗯。还有 出来的 对对对对对， 哎，今天一看日历，哎，我今天是恬淡风格是这样吗？我们还想看到另外 曼宁，你是不是也加入他的戏精班？ 哎，我没有啊 来，还有没有其他的那种风格稍微的不一样一点，360度转了一下 啊， 哦，180度 再转回来是吗？ 啊， 也有写过一些，我想想哈，但是没有伴奏，大家就脑补动词大词好了。 好嘞，我们动词大词跟着你跳啊。 好， 来。 哎，但是我自己写的歌，我自己都记不住词。 这不是亚洲忘词小天后？ 对啊，对啊， 特意 符合你。 好的，我特意提前贴了个标签。 不行，咱们就滴哩哩、哒啦啦都行。 对对对对对，我上的歌最多就是啦啦啦。 好嘞。 有一首歌好像叫名儿也忘了。 哎呦，这是您的歌吗？ 不仅忘词啊，还忘名儿， 还忘调呢。 哎呦，我的天哪！ 所以这歌最后啥都不剩了是吗？ 最后结束之后说：“哎，主持人，我叫啥来着？” 对对对，你觉得好听吗？然后什么都没唱出来。 最近在发烧，然后就。记不太清 了、 嗯、 我想想啊，这首歌是、在抽象离谱的结果，也不过是绝望的摆脱，路的意义是为了走过，终点前默认一波三折。哎，也是偏鸡汤的了。 没有了，旋律还是相对于其他几个起伏比较大了。 我们已经很满意了。 你 很满意。 至少说四句话没有一句话就是个歌词忘掉了、歌词也 对 呀、 啊、很不错。 对，已经 演的吧，又是演的吧， 对，被发现了。 其实都记住啊，来最后一首推荐的歌曲，我们继续来听。我觉得其实从这个原创大学生音乐榜的这些选手们、优秀的选手们，他们推荐的歌曲，其实也能听到一定的不一样的感觉，因为每个人推荐的歌曲都是相差很大， 对， 所以说也是通过这些歌曲和歌手和歌词的一些影响，使他们的原创歌曲变得有一定的就受到一定的影响和变得更加的富有魅力。那今天第三首歌曲是谁的歌曲呢？ 第三首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也是创作型的李健。 哇， 男神，秋裤男神， 学霸， 对， 学霸创作型，然后天籁之声啊， 嗯， 头衔 我们就可以静静的听这首。 好嘞， 不跟着唱了是吗？ 对，一定要听，这是他写给听友们的。 好。 Peace. 一首非常动情的、深情的，他的男神， 他男神的歌、 啊，谢谢你。哎，那你其实我觉得我们就应景问一下哈、啊嗯，既然说今天算是一个小型的一个小 live show 了哈、啊嗯，今天有没有说在创作的路上、表演的路上有没有想感谢的人？ 有啊， 嗯，比如呢？ 说啊， 比如说这个， 我爹、我娘， 对，就是 听众， 对，还其实更多的还是听友吧，就是因为你表达的话是自己表达，需要有人听嘛，嗯、所以特别感谢听我唱歌的人。 有没有说现在你的歌曲、你的创作的歌曲在哪里能够听到？包括新更新的这些作品，从哪里能够找到这个听处呢？在哪里呢？你稍微宣传一下自己呗。 啊，那就宣传一下哈，那就是没有地方能听到， 只能通过我们节目能听到是吗？ 只能通过这个。 那今天的听众，今天听众还是饱了耳福了。 是的，以后想听我们阿莹的新歌，只能来挑战新歌声 了。因为我没有录歌这个习惯，所以我刚刚说我有的时候旋律都记不住。我每次唱歌，其实可能旋律都有一些不一样，就是现场 freestyle 那种了。 对，就送给你一首歌。打咪呼，真呀真咪呼，就改编了一下、嗯。那现在有没有说想完成但还没有完成的梦想？ 当然有了呀，这个就一定要说一说 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啊，对，因为之前接到邀请是要来这个北京广播电台的时候特别激动，因为我高考。当时就特别想报考中国传媒大学，然后差一点儿，当时620在我们家，然后我差了600分。 你考这么高呢？ 你是没去参加考试吧？ 对呀、啊，然后就一直没有能去这所神圣的学校，所以有一个梦想就是可以在直播间说一说串词什么的。 你来一遍吧， 可以 吗？ 这个来， 那可以、 啊、 交给你了， 好，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各位听众好，您现在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每天18点整为您准时呈现的挑战新歌声，我是爱莹。 哇， 大家 继续 好， 大家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同步双频收听我们节目。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直播，怎么看呢？您可以在唱吧 APP 和火星 APP 的右下角点击视频直播，在专区当中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了，同时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982 魔力工厂， 也是点击右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和我们实时互动。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两位主播大咖，请给大家做下自我介绍。 哇，一字不差，好厉害。 今天第一次来到新歌声， 好 紧张。 哎 呀， 对，大家好，我是曼宁啊， 不要紧张，欢迎。 哎，以后我们能不能就这个，以后就交给这个热爱主持的嘉宾来说。 我们给他们就是操作一下系统，然后自己来就可以了。嗯，既然这么有梗，我觉得今天的有故事的好同学这一环节，我就更期待他的故事 更有故事了。 来，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板块，有故事的好同学。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文学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2 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 好的，又到了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有故事的好同学。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这个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的优秀的歌手啊，我们的爱莹。刚刚也是我们看到听到了太多有关于她的故事。那么最后一首歌呢，也是她的原创歌曲，叫《你的名字》。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听爱莹她的演唱。 人潮暗涌，只一眼就能分辨，目光投射闪烁凝住时间，不上前不用上前，眼神更擅长交谈，转换视线，抬起又放下臂弯，细雨吹落拥抱自然而然， 不撑伞，何须撑伞，狼狈更自障爱恋。数字里行间是遥不可追的身边，是美丽诗句的灵感，是光晕角微弹。你的名字陌生和无处不现，是眉头褶皱的舒展，是记忆里生长的温暖，完美的不完满。你的名字就像数字里行间，是遥不可追的身边，是每一句诗句的灵感，怀念也始终相见。你的名字陌生和无处不现，是眉头褶皱的舒展，是记忆里生长的温暖啊。人最后总是会挂念，在青青的春天夜晚，我们的手太小，握不住一点时间。 哇，一首简单的歌，但是蕴含着又是无穷的能量。我觉得每首歌 没听够啊。 对，每一次曼宁都说没听够。 而且你的这个歌我们又不能在其他的地方听。 嗯， 请我来啦。 好， 都邀请你来，肯 定的。以后我们的片花什么的都由你来说就好了。 对，都一切都交给你好不好？ 下次艾莹可能准备一套这非常完整的这个采访咱俩的词儿。 啊，对对对。 就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因为今天这是一个怎么说，现在说来是有反差的姑娘，因为平时生活中她是一个我觉得脑洞比较大， 对， 然后比较活泼，然后自己根本就坐不住的一个姑娘，可是一到唱歌的时候发现，哎，这是一个不一样的魅力。 对， 我觉得刚才想到了 一个，这是 一个 让她安静的角落。 对，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就是可以让你再找到另外一个自己。 嗯 嗯， 很棒。 而且发觉了，就是不一样的自己反而是不一样的能量，反而是更具魅力的啊。所以说这个艾莹，我刚才给她想了一个头衔， 嗯， 叫抒情原创亚洲忘词小天后，再加一个抒情原创， 抒情原创亚洲忘词小天后， 是不是每个都特别贴合， 还是蛮符合的， 对，每个都特别对啊。所以说下次节目我觉得可以来期待一下， 给我们带来一个不一样的你。嗯，还是很期待。那么我们的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后面您将听到的是 FM982 的什么呢， 今晚 游 戏 啊，连艾莹都知道了。好，那么明天同一时间呢，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挑战新歌声。 嗯，最后把一首今天我们艾莹第一首歌送给了爸爸，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送给爸爸，把这个送给全天下的爸爸。 好， 今天虽然不是父亲节，但是祝各位啊能够开开心心的。那么接下来的节目是今晚游戏，那么我们明天呢会有一个全新的歌手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明天再见了，拜拜各位， 拜拜。 吃饱了没？外面是个温暖的社会，小心点不要吃亏。 成就它固然可贵，工作可别太累，健康开心才更珍贵。